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109集。夏侯烈没什么表情，他很早就不怕死了，他们干人命买卖这行的，越怕死越容易死。他想，他确实是个恶棍，满手鲜血，恶贯满盈。邱师傅说，既造杀业，必遭杀报。这是他应得的报应，他老早就明白。他不怕死，他只恨自己的无能。为什么他这么没用？倘若他有沈觉的智谋，或者有迟燕的刀术，柳归藏何能得意地站在那里？娘亲破碎的尸骸再一次浮现在他脑海，他痛苦地咬紧牙关。午时三刻到了，太阳高悬正空，热烈的阳光照得人睁不开眼，刀悬在夏侯炼头顶。夏侯炼看着自己的影子，用力地握拳。他要死了，他就要死了，他的仇再也报不了，他将孤独又屈辱地死去。夏侯炼的头一阵一阵地发疼，怒火在心里燃烧，舔舐着他滚烫的神经。如果给他一把刀，给他一把刀！夏侯炼恶狠狠地盯着高台上的柳归藏，他一定可以杀了那个混蛋。忽然斜刺里飞出一支利剑，带着尖锐的呼啸，斜裹着风雷一般扎进执刀门徒的眉心，连惨叫都来不及叫出口。夏侯炼听见身后扑通的一声，门徒倒在了他的身后。他愣了一下，扭头望去，山坡上唐十七背着横波，双手各执一把长刀，和舒晴一同领着一群人冲下来。 等等，师哥！ 他们一同嘶吼，像汹涌的浊流一般冲入正道人群。各门弟子迅速被冲乱，他们纷纷转身拔刀，更多弟子会过来，斩断唐十七和夏侯炼之间的通路。 柳宗主， 君子刀门主站起来。柳归藏抬起手，摇了摇头。 一群乌合之众罢了，且看我惊刀山庄的儿郎如何处置他们吧。 夏侯炼心里闪过狂喜，有一个门徒冲上来按着他，他一口咬在门徒的手上，将他拖倒在地，双腿锁住他的咽喉，使劲一扭，咔嚓一声，门徒的脖子无力地垂下。夏侯炼掉头朝唐十七和舒晴大吼： 十七，师弟！ 唐十七挥舞着双刀，像一只凶猛的悍兽，一头扎进人潮。舒晴紧随其后，二人一人开路，一人殿后，背靠背展开轮斩。唐十七的双手刀在血肉中不断引线，带出滚烫的鲜血和碎掉的肉片。远远望去，他们像一个移动的涡流，所有靠近他们的正道弟子都被搅碎。鲜血织成帘幕，唐十七的双手浸满了黏腻的血液，人潮一波又一波地朝他涌上来，他不顾一切地往前冲，长刀所到之处，血肉横飞。他怂了一辈子，靠女人吃饭，不敢为六叔报仇，这是他第一次干这么大的事情。他要去救夏侯烈，那个为母报仇可以毁灭自己的傻瓜。 曹大，你这么牛，你不要在我这个废物面前死掉啊！ 唐十七嘶声大吼，拔出背后的横波，奋力朝夏侯炼扔出去。夏侯炼腾空一跃，接住横波，枭鸟一般扑进黑压压的人群，和唐十七会合。三人背抵背面对人群，夏侯炼嘴角勾起一个凶狠的弧度。 谢了，老弟。 记得给老子加钱！ 庞十七大笑。人潮接连涌上来，三人不断的连斩，断肢在空中飞扬，鲜血挥洒如雨，夏侯烈血脉奔张，胸膛剧烈的起伏，每一次呼吸都输送大量的空气。他听见血肉和骨骼撕裂的声音，正道弟子绝望的惨叫，还有狂风在耳边呼嚎。宴席，接着是斩月，斩月之后是单刀轮斩，轮斩之后是一字横切，没有人可以抵挡夏侯炼的攻势。他很快带出一条血路，像一条鲜血淋漓的伤痕横亘在人群之间。各门门主在高台上好整以暇的观看。东海怒潮门门主捏着胡子叹道： 哎呦，真是恐怖的刀术啊，这即便是我恐怕也无法抵挡如此凶恶的刀。 君子刀门主低声道： 那是横波啊，他在伽罗罗手中饮尽鲜血，早已会自己喝血了吧。 柳归藏哼笑： 哼，那又如何，一个人再强也抵挡不住千军万马。 夏侯炼三人仍在拼杀，敌人越来越多，黑道的人却越来越少。之前说自己娘被柳归藏强了的老李惨叫了一声，被淹没在人群之中，身体很快被无数双脚踩过去，脑浆迸溅。庞十七看着他被踩扁的脑袋，咬着牙继续杀，可是力气越用越少，他很快几乎赶不上夏侯炼的步伐。舒晴也气喘吁吁，被庞十七扯着才没有落在后面。 老大，我们没人了。 夏侯炼死死握着横波，三人和剩余的黑道兄弟被正道弟子重重包围住，竟已无路可走。 老大，我他娘的真没想到我竟然跟你死在一块儿。 庞十七丢了左手刀，改成双手握刀，疲惫的微笑，他的脸上沾满了血，几乎看不出原来讨喜的圆脸。 我他娘的还像死在一个美女床上来着。 十七， 夏侯炼大吼： 别放弃啊，你来救我，我一定把你送出去。还有你舒晴，给我站起来。 舒晴拖着刀： 师哥，你要是能出去记得帮我照顾刘少，还有师父都托付给你了。 滚你丫的，你的人你自己照顾。 夏侯炼大吼着，像一匹绝地的狼，挥舞着横波，再一次将冲上来的人潮斩断。他浑身浴血，眼神赤红，凶恶如鬼。弟子们将刀尖对准夏侯炼，竟然不敢上前。柳归藏在高台上大吼： 给我冲，杀了他。 弟子们面面相觑，鼓起勇气再一次举刀。但就在此时，远处传来隆隆的马蹄，像沉雄的军鼓被全力擂响。五个门主都站了起来，怔怔地望着远处。那是一队长长的人马，每个人都一袭黑衣，素白面具，手握长刀，像一道黑色的潮水从密林掩映中奔驰而出。他们的马蒙着眼睛，铁蹄踏地，溅起扑扑的灰尘。他们不同于庞十七率领的乌合之众，训练有素，队伍严整，如同一支黑色的利剑，笔直地切入战场。所过之处，长刀染血，人没入马蹄，被踏碎成泥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